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8首诗，章台夜思，韦庄。 章台夜思，韦庄。青丝还有呀悠闲红衣哀，歌点本初家赞我黑肩带，红绸衣音波歌音数未来，相思不可及秋阳又难回。 1.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